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十六集。 从公司出来的一刻，冷风侵袭，身上出了汗，被风一吹，皮肤收紧，恍惚之间，朱韵竟有种正在蜕皮的错觉。李寻低头点了根烟，有些沙哑地说：“ 走吧，我请客。” 朱韵疑问，为何李寻请客的地点永远是酒吧、歌厅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？酒吧老板看起来跟李寻很熟，一路说说笑笑。他们坐在大厅里面，李寻叫了酒，放到朱韵面前一瓶，在台上乐队震耳欲聋的歌声中冲他喊：“ 公主，喝酒吗？” 朱韵一脸死机相，李寻看他那表情大笑，将酒扔过来，朱韵连忙接住：“ 哎，这是玻璃，不是塑料。” 他握着冰凉的瓶身冲李寻喊：“ 碎了怎么办？” 李寻凑过来，眼睛比水凉，比水亮，他一脸嘲讽地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 碎就碎，瞅你这点出息。” 朱韵恨不得把桌掀了。李寻一开就是20瓶，在桌上码成一排，然后举起一瓶准备敬酒。其他两人见状，一人拿一瓶，然后三人一起看向朱韵：“逼良为娼。”朱韵跟他们一起对瓶喝起来。朱韵酒量不好，喝了一瓶就有点晕了。三个男人喝得开开心心，开心的韩家康都哭了出来。等等，哭了出来。朱韵揉揉脸，起身。李寻和高建宏也暂时停讲黄笑话。韩家康一开始只是小声啜泣，后来可能是发现酒吧暗，背景音乐声还大，哭也没关系，便越哭越大声，惨烈的有水漫金山之势。朱韵看了李寻他们一眼，李寻冲他一指：“啥意思？我上呗。”朱韵叹口气，来到韩家康身边，拍拍他肩膀说：“ 学长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” 喜极而泣也不至于这个程度。韩家康泣不成声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 我明天要去给导师搬家。” 朱韵分析了一下他话里的逻辑关系：哭，搬家，难道你暗恋张小贝？你口味也是很独特啊。 还有新项目，手里的课题做都做不完，做不完就不让毕业。 原来是这样。朱韵递给他纸巾，韩家刚鼻涕一把，眼泪一把，他借着酒力一股脑的吐苦水：“ 我研究生已经念了3年了，我师兄都4年了，研一整年都没上过课，一直在做导师的横向，师兄的论文卡了那么久，就是不给过，不让毕业。你看看我现在都成什么样了。” 他掏出手机，哆哆嗦嗦地向朱韵展示以前的照片。朱韵震惊，原来他不是生下来就是骷髅啊。 他让我师兄给他代课，整整1年就给了800块，还是师兄舔着脸要来的。 不想做的话就不做呗。 哪那么容易，导师跟学校领导关系好，跟市里教育局的领导也熟悉，我和我师兄根本不敢得罪他。 韩家康捂住脸：“ 怪我们当时太天真了，以为他能给我们推荐好工作。” 他绝望地说：“ 他拉项目像疯子一样，明知道做不完也拉，说是锻炼我们，其实就是为了赚钱。只要有钱的项目他肯定要拉，自己计算机专业水平不够，就只会我们像狗一样干活。” 韩家康抬头看向李寻， 我实话跟你们说，蓝罐的项目就是他抢的，他从李老师那里知道你们在做，而且做得特别好，能稳稳拿下来，才打着学校的名号去找公司的。宣讲那一天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我他妈那天才刚刚知道有那个项目。 朱韵转头看李寻，后者靠在沙发里喝酒，像没听见一样。 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天天帮他向你们要程序要数据，我脸都没处放了。 韩家康鼻孔放大，一激动直接给自己来了个嘴巴子。 哎， 朱韵赶快拦住他， 你先别激动。 酒泪还有鼻涕都混在一起，韩家康狼狈不堪。他还没说完， 我告诉你们，他认识最多的就是媒体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他会跟蓝罐负责人怎么说。 韩家康学着张小贝的语调拿枪拿掉， 我认识几位媒体朋友，业界名声都是响当当的，可以帮忙报道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面，也算是给网站提前做宣传，咱们双赢。然后 韩家康一拍大腿， 你们看着，等这个报道出来，我拿人头担保，绝对不会出现你们的名字。这个项目到最后，不管里面还是外面，都彻彻底底归他了。 韩家康看起来比谁都生气，还没处撒，使劲跺脚。 臭贱人，臭贱人，臭贱人，我他妈整个研究生生涯都被他毁了。 这么闹心走好了。 韩家康正正地坐在那儿，最后说， 不行，我得要学位。 朱韵终于听到李寻那边一声笑，他直到现在才对韩家康整盘发泄做出反应。朱韵转头看见李寻冲他招手，韩家康已经倒在沙发里昏睡过去。朱韵来到李寻身边，等他发表高见。 听出来了吗？ 李寻眼神发亮，他越喝酒眼就越亮。 什么？ 李寻指了指耳朵，他讲了这么长一段话，你总要给我个大概方向，我才能深入分析啊。看朱韵还是一脸迷茫，李寻嗤笑一声，直起身靠回沙发里，淡淡地说， 亏了任迪还跟我说你是他朋友。 醍醐灌顶，他一句话把世界翻了个个儿，从痛苦压抑的这边翻到了嘶吼狂放的那边。朱韵猛然回头，酒吧的唱台上，一个乐队在激情表演，乌烟瘴气之中，朱韵一眼就看到了中间那个人。韩家康那些话他忘干净了，眼中只剩一个一脸浓妆的女人，耳里只剩一抹烟熏沙哑的嗓音。周围全是人，大家吵闹疯狂挣扎，高建宏在喝酒，韩家康迷醉不醒，李寻隐匿在黑暗中。朱韵看不清任迪的表情，可总觉得他在笑，他的笑比李寻更加张扬，也更加讽刺。朱韵坐回沙发，一斜眼看见李寻拿着酒瓶对着他，朱韵从桌上抄起一瓶酒，两人隔空碰了一下，都一饮而尽。他喝不下，硬往里塞。天地晕转中，任迪那躁动撕裂的声音似乎都变得轻柔了。强灌酒的后果就是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朱韵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这样抱着坐便吐，吐完还仰起头冲着灯管嘿嘿笑。没救了，要死了。他到水池边用冷水洗脸，祈求理智回归，一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潮红，他摸了摸，烫。从洗手间出去，李寻在门口等着。 没事吧你？你灌那么急干什么呀？ 李寻手掐着腰皱眉，一双长腿线条流畅饱受瞩目。朱韵冲着那腿就过去了。 哎，还行不行啊？ 李寻一抬手给他顶住。 朱韵摇头，李寻眉头紧皱，思考片刻，然后拽着他往外走，边走边打电话。不一会儿，高建宏驾着醉倒的韩家康出来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任迪背着吉他也出来了。 怎么了这是？ 任迪来到朱韵面前挥挥手。 嘿 朱韵也冲他挥手。任迪乐了，李寻问他， 你现在可以走了？ 时间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让他们弄就行了。 李寻点点头，然后把朱韵推到任迪怀里。 你带他。 朱韵被这么一推又有点想吐了，任迪拍拍他后背， 稳住，走了。 走在深夜的人行道上，朱韵迷迷糊糊地问， 这不是回学校的路啊？ 李寻抽着烟， 这都几点了还回学校？ 那去哪儿？ 回我工作室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